喜马拉雅出品，心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。 启云殿书房，景贵妃正在练字，芍药来报帝承恩求见。自嘉宁帝驾崩后，帝承恩屡入启云殿求见景贵妃，皆被挡了回去。 娘娘，他在殿外候了半个时辰了。 让他进来吧。 帝承恩被芍药引着进入书房，一进书房，他小心打量着景贵妃，见他神态间虽憔悴疲惫，却未有慌乱，不由暗暗纳闷。 先帝驾崩，会给小太子留下传位诏书，如今朝堂被帝室把控，景贵妃怎会如此沉得住气？莫不是她以为拿了我手中的暗卫力量，自此便可高枕无忧？见过娘娘。 帝承恩行礼，一副温顺而忐忑的模样，不待景贵妃开口，眼眶便红了起来。 娘娘，陛下骤然崩逝，您还有小殿下要匡扶，可万万得保重凤体。 景贵妃练笔的手未停，连眼皮子都未抬一下。帝承恩眼底泛出几许尴尬愤恨，知道景贵妃是因为科举舞弊的案子败露迁怒于他，如今嘉宁帝已死，他手中的力量尽数归于启云殿，除了依附启云殿，他在京中已无立足之处。 娘娘，是承恩办事不力，差点连累娘娘和殿下，承恩罪该万死，还请娘娘看在这几年承恩陪伴在侧的情分，让承恩将功赎罪。 将功赎罪？陛下已经不在了，你手中的力量已尽归我启云殿所有，你拿什么来为本宫将功赎罪？ 帝承恩脸色顿时涨得通红，他自小虽被关在泰山，却是以帝家女的身份被抚养长大，这些年在京中有嘉宁帝庇佑，一般的贵妇皆会给他三分薄面，还从未有人如景贵妃一般当面给他难堪。天家难测，人情凉薄，他如今算是了解得通通透透。 娘娘，陛下虽是，可娘娘万金之躯，很多事情娘娘不必亲手去做。如今朝堂震荡，小殿下储位不稳，各府女眷亦是京中一股至关重要的力量。承恩不才，愿为娘娘招揽各府命妇，为娘娘效犬马之劳。 帝承恩在我面前素来有些心切，想不到如今竟放得下身段，甘心折服在我脚下。这个以帝家女身份养大的女子，若不是际遇太差，也不至于落得养他人鼻息而活。承恩，这次科举舞弊案和陛下驾崩，本宫明白了一件事儿。 景贵妃搁下笔，端坐在桌案前，朝帝承恩看来。帝承恩抬手，见景贵妃稍显严肃的神情，怔了怔。 本宫一直以为，只要稳坐后宫主位，前朝亦会为后宫所左右。这次之后，本宫明白了，这天下永远只有朝堂能主宰后宫，庙堂之高，绝非区区后宫的力量所能比拟。若无在朝堂上一诺千钧的话语权，所谓的天家宫院，只不过是一座华丽的宫殿。 景贵妃话语中藏着千般透彻，以前她一直以为依附嘉宁帝便能护住韩云的储君之位，嘉宁帝驾崩后，他才明白后妃在士族和朝堂面前的示威。若不是韩家几位德高望重的老王爷和旧臣坚定地护佑东宫，恐怕朝堂早已是帝家的天下。 依理而思，庙堂之争也不是区区后院能够左右。本宫要的不是各府贵妇的阿谀讨好，我启云殿要的是朝堂的力量。承恩，经此一事，本宫方才想明白，为何帝子元入宫三年和本宫比邻而居，本宫贵为太子亲母， 他竟连启云殿的宫门都没有进过。 景贵妃想起昭仁殿外指点江山引领群臣的弟子园，声音重重落下。 因为对他而言，本宫不过是这后宫群妃中的一位，他眼中看到的是大晋的锦绣山河，后宫须臾之地从未入过他眼底。我们急急营营费心筹谋的计策，对他来说根本不值一提。承恩，阴司算计虽是争位之路上必不可少的助力，但如果要打败像弟子园那样的人，只能用阳谋，而且是要以天下为局，朝堂为盘，百官为子的阳谋。 看着仿佛脱胎换骨了一般的景贵妃，帝承恩面上的震惊难以掩饰。 娘娘，您 怎么惊讶？本宫短短数月，经历先帝驾崩，朝堂动荡，若还如当初一般肤浅无知，日后怎么辅佐太子，坐稳储君之位，荣登大宝？十年如此漫长，就算如今弟子园不登皇位，有意培养太子，可将来的事，谁又说得准？我若不在朝堂上建立真正属于自己的力量，将来的天下未必会为韩云所有。尽管我不信弟子园，可有一句话弟子园说得对，我的皇儿想要的不是一个如傀儡一般的天子之位，不是一个靠阴谋之术控制的朝堂，他想堂堂正正地做大晋的天子，为万民谋福祉，为天下起盛世。身为他的母亲，所有他不能做的还做不了的，我都会替他承担，亦会替他做到。 娘娘，顺安来报，说明王和安王两位老王爷已经入宫门了，再过片刻就要到启云殿了。 明王乃韩氏宗族的族长，是太祖唯一在世的兄弟，安王乃先帝长兄，两人在朝堂上握有实权，威望更是在八王之上。不少朝中老臣和开国士族皆和两人交好，乃如今皇室的柱石。现在两人相携入启云殿，显然是景贵妃有意召见。这就是景贵妃说的朝堂之力运筹阳谋。帝承恩神情黯然，一时心灰意冷，也没再说什么求情的话。景贵妃扫了他一眼，知道今日的威慑已经足够。 帝承恩虽不如以前重要，但作为先太子韩烨唯一在京的遗孀，还是有些用处的。他有心计谋略，和帝家势不两立，又只能依附于启云殿。有很多事情我不会再去做，但身边却需要帝承恩这样的人。好了，起来吧，天凉，跪着伤身。科考舞弊案，帝家既然止步于江云修身上，自然也就不会再找你的麻烦。要留在本宫身边，你以后要更加谨言慎行。 帝承恩本以为自己必成弃子，突闻景贵妃的话，不由生出了几分希望来，眼中多了一抹感激和震撼。震撼于如今的景贵妃脱胎换骨，育人和权谋之术已非当初可比。嘉宁帝的驾崩，弟子园的威慑，让后宫这个唯一手握大权的宫妃终于成长起来。或许选择依附启云殿会是最好的选择。 谢娘娘怜惜，承恩当谨记娘娘之言，尽心尽力侍奉在娘娘身边。 好，你的忠心本宫知道了。朝中韩氏旧臣居多，但大多都还惦念着先太子的恩德。如今拜入我启云殿的尚是少数，云儿如今是名正言顺的东宫储君，又是先太子疼爱的幼弟，你是先太子的遗孀，不妨以追忆先太子的名头，约上几位旧臣府上的夫人聚一聚。 这是要借先太子的名头聚拢朝中曾得过他恩惠的旧臣新贵。韩烨为储十数年，仁德兼备，得尽朝堂拥护。如果景贵妃以他的名号招揽行事，必有一部分朝臣会看在先太子的情分上，归于启云殿麾下。 念及寒夜，帝承恩心底酸楚怅然，却恭敬地点头。 是，娘娘，长安这就去办。 下去吧，芍药，替本宫更衣，本宫要亲自去迎两位王爷。 帝承恩退到一旁，恭送景贵妃远去，心底幽怨而凄楚。 若是太子尚在，如今的大晋朝堂岂有景贵妃母子之位？如果14年前那个身染重病的少女亡在帝北城，哪来如今种种？太子和我也不必是如今这般结局。 帝子元从福陵山回来后，在上书房处理了一宿政务，吉利不敢劝他，只得炖了药膳替他补身子。第二日早朝完，帝子元如往常一般换装出宫，吉利替他系上玉佩，脸上有些意外。 侯君今日还去帅府？昨日太子梅林中虽说的含蓄，但已有推拒之意，以侯君平时的脾性，必不会再登帅府大门才是。 帝子元抚弄挽袖的手一顿，漫不经心瞥了吉利一眼，吉利面上讪讪，猛低声道： 奴才这就去安排。 韩烨的眼睛看不见，也没有人会特意告诉他诺云每日是否前来伺候，但今日他没像之前半个月一般在帅府里乱逛，反而在搁着棋盘的石亭里闲坐出神。有温茶递到手中，韩烨正好口渴，握杯轻抿，茶香入口，他神情一正，眼底淌过复杂的情绪。 以他过往的性格，昨日虽说得婉转，但今日也不该再来才对，怕是内疚之意太深，连他平日里的脾性也一并暗下了。今日天凉，可曾着了厚衣？ 石亭里响起一声轻叩，算是应答。两人相处半月，一个目不能视，一个口不能言，自是要想些办法交流。平日里帝子元敲一声算是，敲两声算不是。 春日已过，再过些日子就要入夏了，平日听你偶有咳嗽，想必身子也不算太好，等天气暖和了，你也能养着些身体。你既是出身帅府，应能对弈一二，陪姑弈一局棋吧。 帝子元扫了寒夜一眼，轻叩一声，随即坐到了石桌旁。 有声剧《帝皇书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